前几日上海新闻就报道上海的地标外滩钟楼最近因为气温持续高达40度中了暑，未能够准确运行。40度人都死了，更何况是钟。而负责工程师就说是因为日夜的温差令到零件间的机油堆积，增加摩擦力，经过调校都不可以解决，最后要停机检查，确认是持续运作了90年的英国零件磨损了。最后经过3.5个小时的时间，换上了90年前唯一一件原装送来上海的零件，哇，大钟终于回复正常了。突然间想起上海好彩没有民建联，如果不是相信这些外国势力的东西都是没得留下的，情形就等同于香港的邮筒一样。不过话是话，90年前的来老爷真是犀利，有时真是不得不佩服外国势力的。我是强国新闻者阿 Win。 最近看了一套戏叫《悟空传》，彭于晏做的，改编自网络小说的。这套戏最令我印象深刻是什么呢？是叫人放下，哎，不是，是叫人不要放下。他说每个人的力量的泉源就是放不低和不认命。喂，香港人值得睇啊！喂，我系强国新闻者八期， 好欢迎嚟到今节嘅强国新闻者，大家好。 哎、喂，悟空传好睇 ，OK 啊， 咁啊， 即系大家各位听众又可以睇下。 诶、我中意彭于晏嘅，咁啊，好阳光同埋真系几好嘅感觉嘅、我都几欣赏彭于晏 嘅。我揾集咧讲少少悟空传呢套戏，我好印象深刻呢套戏，我睇完，因为佢系啊，因为呢套戏我讲啲咁多系咁嘢啊，俾少时间咯。 好， 咁就系讲即佢唔同周星驰啊或者其他导演拍嘅西游记，佢个古仔咧，佢就唔系讲大闹天宫，亦都唔系讲去取西经，系讲孙悟空点解要去大闹天宫，叫之前嘅古仔。 咁西游记都有交代过， 有，但系佢系有少少用唔同嘅方法去诠释咗件事，即系佢其实咧，你睇得耐咗咧，因为要发觉喂套戏有少少借古讽今喎，咁唔讲呢个唔讲咁多住啦，迟啲有机会再同各位听众再讲一讲呢套戏，呢套戏 OK 嘅。 嗱嚟到第二节啦，咁啊头先第一节结尾嘅时候咧就卖个少少关子嘅，咁一节咧就希望想讲一啲就系针对澳门呢个天灾人祸啦，就有啲嘅睇法。不过咧 ，MJ 咧头先咧就隔空咧就希望我哋帮佢完成一个愿望。就话说咧，强国新环者嘅 Facebook 咧喺大概两个礼拜前左右啦，就做咗一件义举啊，就系我哋一次过送出咗最后应该系十几本啦嘅邓生邓龙威先生嘅一个著作，咁啊免费送出嘅，咁。MJ 就真系好身体力行啊！作为强哥，虽然用嘅钱都系我哋三个新闻者嘅钱，但系佢真系非常好嘅，自己去实施成件事啦，去亲自去记啦，亦都去统筹成件事啦。咁啊喺度，我哋就代表强哥新闻者，亦都代表 MJ 去多谢大家去关心呢一件邓龙威先生嘅一件事啦，亦都希望通过我哋嘅大气电波可以呼吁更加多嘅人去关心呢件事，因为 MJ 星期日嘅时候咧，参加过邓龙威先生嘅一个 街站， 咁亦都系呼吁一啲嘅事咯。 系因为其实咧，佢一班帮紧阿邓龙威先生嘅义工咧，都枕住系有摆街站咁样嘅，咁就即系各位都可以支持一下咁样啦。 系啦，而最令我哋感动嘅系咩咧？因为成件买书啊或者邮寄啊，最令 MJ 或者最令我哋觉得 人间有爱啊， 人间有爱啦，最令我哋觉得呢个成本已经 out of 我哋嘅 control 嘅情况下，发现原来将本书寄去美国或者寄去加拿大嘅时候咧，呢、這个邮费已经差唔多等于本书价嘅一半啦。咁而我哋有部分书都系寄去美国、加拿大嘅，本身我哋强国新闻者嘅营运储备咧，都几乎已经系， 因为我哋开销比较大啊，系啊， 系啦，咁啊，好感谢噶。我哋有一位嘅听众咧，一次过同我哋买咗10块嘅 mon 贴，咁我哋就唔好讲名啦。 系咯， 咁啊，一次过同我哋买咗10块 mon 贴，令到我哋嘅营运基金咧又多咗少少。咁喺度呼吁啦，如果大家有兴趣支持我哋强国新环者嘅，记得记得支持购买我哋嘅 mon 贴。 120蚊。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依家喺度极艰苦咁经营我哋嘅 Montreal 嘅，其实系啊，基本上我哋嘅资金咧已经陷入破产嘅边缘噶啦。所以讲，即系阿边就冇得讲啦，阿边就即系佢本身比较有钱啦吓。我同 MJ 本身咧，即系都系。因为就系想做买呢个 Montreal 咧，就搞到我哋其实近一个月都系食粥嘅啫，系啊，都应该冇咁啲冇大冇食噶啦。咁粥系好食嘅，但系日日食都唔掂。 系啦，讲翻邓龙威先生件事先啦。如果有啲唔知道或者唔了解邓龙威先生嘅背景，可以喺 Facebook 度关注呢个嘅黑肉三千几多天话百期 三六，哎呀我都唔记得咗。 可以其实通过先关注我哋强国新闻者嘅 Facebook 先啦，直接打强国新闻者就可以搵到我哋。其实喺强国新闻者嘅 Facebook 专页里面咧，有好多关于邓龙伟先生嘅事件。 唔好意思啊，邓生啊，黑肉系第5730篇嘅，咁第5730篇啊，咁依家啲书去到第二版嘅，已经即系都几好卖咁样，咁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再去睇下。 OK， 嗱，翻到嚟第二节。我哋头先讲咗好多澳门嘅天鸽啦，呢个风暴嘅一啲影响啦，咁我哋一节都唔再重复啦。咁啊，再次祝愿澳门嘅居民可以早日恢复翻过翻一个正常嘅生活啦。咁不过因为呢一件事咧，就带咗好多唔系中港矛盾啦，系港澳矛盾啦。嗱，我就啱啱前两三日礼拜五晚先翻香港，咁我就未咁多时间去关注啦。咁我知道白旗咧就关注咗好多香港人同澳门人啦。咁喺呢段时间嘅麻战，其实咪前都未有时间去同白旗去倾嘅，都想喺节目里面听下白旗讲解一下究竟个麻战嘅内容，或者其实大家抱住嘅心态个唔同，或者系点解会互相指责呢？其实想睇下白旗嘅讲法。 嗱，呢个咧就基本上系来自一啲 星星的你。 开头咧、就来自一啲网络讨论区嘅，咁啲连登啊、高登嗰啲。 系。 咁跟住咧，慢慢蔓延到去 Facebook 咧，都有啲所谓骂战，又或者讲紧话一啲即系澳门人抵触香港人嘅情绪啊咁讲。 或者我哋。比较要调理啲，我哋先讲啦。首先喺网上讨论区嗰个骂战喺边度嚟咧？即系点样个起因？ 嗱，其实嗱，我简单啲讲啦。总之就系讲紧话，好多香港人会有啲留言就系讲紧话，喂，你澳门你班友平时又牙斩斩咁样样，又话只好多钱，又话住啲 未富先骄啦， 唔系佢都富啦，澳门咁跟住，喂，原来依家一出事啦，咁就现晒底牌出嚟啦，唔掂啦咁样样。有啲咧就其实咧，有啲又未必恶意嘅，有啲就讲紧话，喂，其实咧依啲唔系就所谓唔关注政治嘅后果咯，有啲系咁样讲，话其实好多时，喂，你澳门个政府。咁多钱，你又唔去做基建，乜都唔做咁样样，你唔理咁，依家咪啲恶果走出嚟咯。即系有啲人咁样讲，因为澳门人咧好多好大反应，喂，你班香港人喺度嘈喧巴闭，你一系你唔帮我哋唔紧要啦，你唔好出声，咁咧。冇乜都拉到去政治度，咁你系啦。总之依家澳门有天灾咧，其实我哋都唔想嘅。咁咧，跟住咧就开始喂你班香港人成日挂住喺度反对政府啊，反对中央乜乜乜咁样， 又拉布啊，搞搞震啊，又游行又占中 啊，系啊。咁跟住咧，我哋依家有解放军叔叔帮我哋啊，你哋香港人咧唔好理我哋。咁咧开始咧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咁样喺度闹。咁基本上咧嗰、那个主题或者嗰个内容咧都围绕住。有边咧，即系香港嗰边咧，好多人就话：喂，你班澳门人，你反省下啦。澳门嗰边就觉得话：，你唔好乜都拉落政治度。基本上咧，所谓呢个争拗或者骂战咧，就系源于呢度啦。 首先我睇啱听啦，会唔会你嗱？首先你自己会唔会觉得系香港人引发呢一类型嘅想法或者喺指责啦？会唔会因为葡萄呢个嘅澳门有一个每年又派钱啦，又人均呢个 GDP 值又高啊，类似嘅嘢咧？ 我又觉得未必系葡萄咁我只不过会觉得好多香港人会觉得我先姑勿论边边对边边错，所以我唔讲呢样嘢先。只不过可能好多香港人真系觉得，喂，你澳门人，你班友，你净系识靠啲赌场搵食，所谓咁样。咁喂，你唔掂噶咁样，即系有啲人咧，我觉得讲啲 point 就不无道理嘅。即系你例如讲话，喂，你有时你唔可以净系。 挂住咁样样嘅，你都要顾下自己啲民生啊，或者顾下自己啲基建啊，或者顾下啲所谓顾下政治啊，因为咁讲系啦。咁你唔系咧，你基本上你今次咪浮晒面咯，好正常噶。但系嗱，我都承认有啲连登仔、高登仔或者网民咧 过分咗嘅， 即系黑幕嘅讲嘢，即系又话咩澳门政府赔钱俾你，又当做白金咁样。我觉得呢啲咧。系啦，即系我觉得呢啲唔系赔偿呢啲白金嘅，我呢啲咧就真系太凉薄嘅，咁人哋真系死人冧楼断水断电咧，就唔好人哋先喺度撒盐，我会咁讲。 所以一直以嚟，好多人都讲网民系讲嘢系可以不负责任或者好刻薄嘅。咁呢啲说话，我觉得喺一个天灾嘅情况下，你咁样讲都系唔合理一件事嚟嘅。不过好似睇你所讲啦，香港有香港嘅睇法啦，有啲网民可能系肤浅，或者可能系将政治嘅因素摆埋落去啊，作为一个指责咧，因为大家都知道澳门系23条立咗法嘅，咁而澳门好多嘢都系尤其是澳门人啦、啊，普遍都系哦，政府话咩就咩噶啦，好少会出嚟，比较少啊。唔可以话好少，系比香港少出嚟去谴责政府啊，或者去反抗政府嘅，都系以顺民嘅角度去生活嘅。咁但系澳门咧，澳门人自己去点样睇成件事咧？就宁愿就系话关你香港屁事，即系唔会同你香港人去会唔会话以后作为香港人去澳门旅行会唔会俾人排挤咧？ 嗱，我上网见到张图啦，就系话个的士司机咧，就 系 话港产咧嚟旅游咧，我就唔再 吓， 系啊，即系讲到明噶啦。咁咧嗱，我觉得分开两边嘅。第一咧，我觉得呢啲时候咧去澳门旅游真系有啲难过嘅，即系人哋又断水断电又成，你旅咩游啊？你嗰度做？ 作为一个正常人都唔会旅游啦，个码头都已经好似系破烂，系烂咗啊！两码头，好似有好多人喺码头嗰度瞓嗰啲几日。 嗱，我唔理佢码头烂唔烂啦，总之即系你作为一个正常人。我就算我唔理我澳门人感受，我都理我自己感受。 咁我谂呢段时间就应该唔会有香港人或者有人去澳门旅行。 大把你讲上网见到， 点会呢？ 真系见到有啲人 Facebook 咧，就讲紧话，唉嚟澳门旅行，唉好彩咧，我唔知佢住边间酒店啦，我谂都系即系靓靓地威尼斯人嗰类啦。跟住，唉，跟住我过关又唔知过几耐，等的士又唔知等咗几耐，唉好彩去到酒店又啲意大利嘢几好食咁样样，好多。可以上網， 其实个心态最乜嘢咧？你是一个满目疮痍嘅一个城市度去旅行， 喺酒店玩啫嘛，酒店冇满目疮痍，你啲酒店冇事啊，即系你甚至冇话香港人，好多大陆人都系啊，即系去到呢啲时候咧，仲好多大陆人去紧澳门旅游咁样样嘅，所以我唔知点解佢会喺呢啲时候去旅游啊， 系 咁，但系就即系的确系仲有唔少人系咁样样噶，所以点解啲？赌场啊，或者酒店啊，逼嗰啲 staff 翻工啫。咁某程度上，你冇人去玩，咁你要咁多人翻工冇用。但系就正正系好多人去玩，即系继续去玩，所以先叫啲人翻工啫嘛。 咁翻翻去睇你所讲嘅骂战啦，喺嗱高登连登咁样嘅上载啦，咁喺 Facebook 其实应该唔算系好犀利啊。今日专用少少时间去研究都， 主要咧系几个网嗰度咧闹交嘅。佢有因为咧佢有啲 Facebook 嘅专业咧系澳门人开嘅，即系可能 update 下澳，即系不嬲即系澳。不嬲 update 下澳门嘅资讯啊，即系澳门版高登啦吓，又或者讲紧话一啲即系 update 下澳门近排发生啲咩事，喺呢啲网度咧，好多人系闹闹去嘅，好多噶，系啊，咁就咁都系嗰句啦，沽物论系边边啱都好啦，咁我觉得呢啲时候真系伤人唔好口嘅，讲真 的 ，OK， 咁同埋咧，其实咧呢件事咧，我又会觉得。其实因为澳门人呢或者澳门嘅听众啦即係有事都可以指正下我八旗。佢对中国大陆嘅睇法同香港人不嬲都系有啲都几唔同 的。係例如呢 因为嗱我又諗到有少少某程度上諗到啲原因但唔知啱唔啱。但係呢总之唔同就系、是、普遍澳门人会觉得喂香港人你冇搞咁多嘢啦。即未必系关澳门事，即可能你香港你拉布啊做抗争，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生活得好地地咪 OK 咯。好多澳门人系咁样谂嘅。咁某程度上背景咧系因为咧，澳门政府咧回归后咧，据我了解或者好多澳门人认为啊，系好过葡萄牙政府好多嘅，即系依家 即系中国接管咗，不系中国回归，即系所谓回归咗之后啦， 系啦，即系尤其是每年有派有钱派啦， 有钱派啦，经济又好咗啦，因为你啲赌场开咗好多新赌场啊嘛，咁普遍人工又高咗啦，因为去赌场入边做啊嘛，系啊，咁同埋我唔知阿 Vin 你记唔记得澳门回归临回归之前系好多嗰啲炸弹爆炸嗰啲咧， 系 啊，咁其实治安系都好埋噶嘛，其实相对香港嚟讲，系啊，咁所以唔即系相对回归前嚟讲，咁 所以澳门人咧就听坦白其所描述啦，就澳门人系觉得系回归比未回归之前好嘅， 系啦，好多后 悔比未回归之前， 同埋基本上澳门本身佢嗰个所谓抗争嘅意识或者殖民地意识系比英国比香港系低噶嘛，因为其实澳门喺六几年嗰阵时已经某程度上好多嘢系所谓。归入边去大陆嗰边，唔同英国人管嘅香港嘛，英国人系打得你好死噶嘛，即系佢就算系六几年、七几年，甚至八十年代都打得你好死，但系葡萄牙澳门喺六十年代嗰阵时候。那个情况系唔系咁样 的？如果你问我睇法咧，我只会觉得大家个环境成两，即系等于两兄弟或者两个人，大家成长嘅环境唔同。香港喺英国管治嘅期间，以至去到97年，系正正系最辉煌、最高峰嘅时候。突然间一个回归，就将英国政府留俾香港嘅好多嘅基础或者好多好嘅嘢抹杀咗，而澳门回归。之前只不过是一个烂仔，或者是我讲句唔好听，一个古惑仔。咁回归咗之后就可以披翻件西装啊，就扮唔好话扮啦，就变咗做一个上等少少嘅人。所以点解佢哋就会有一个咁大嘅用大陆嘅俗语就咁大嘅落差咯，会有咁大分别喺度咯。 同埋如果各位听众咧对澳门呢段历史有兴趣咧，可以 Google 下嘅，上网 search 下咧，澳门咧1966年有一个叫123事件。咁呢个就系同强国嘅文革系有少少关系嘅。 咦，我好想听下，仲有几分钟时间，不如你 好简单讲啦，就系讲咧，话咧嗰阵时咧，其实澳门咧，但香港有六七暴动啦，澳门咧其实都有一个所谓暴动嘅，即系都系。全民啦吓，受强国当年嘅文革风潮影响咧，有个运动嘅，咁有个暴动或者运动又好啦，暴动又好，运动又好，咁咧。两个香港和澳门发生的故事不同的。香港呢就被港英政府镇压，即是所谓镇压了或者平息了。澳门呢葡萄牙政府是跪低了。 Okay. 咁所以其实呢在1966年、67年俄以后呢其实好多时呢澳门的好多事务啊或者澳门好多的发展啊甚至好多的政治嘅嘢咧，系俾中共影响都好紧要嘅。就算66年，你距离99年回归有30几年时间，但系正正嗰30几年咧，其实被中国被共产党影响都好重要嘅，好紧要嘅。同埋咧，澳门嗰阵时嘅左派咧，系比香港抬头得快好多年嘅。其实60年代澳门嘅左派已经慢慢抬头噶啦，但系香港嘅左派咧。是去到回归后先慢慢我高个头嘅啫。咁详情讲唔到太多，因为时间有限。咁所以如果各位听众呢有兴趣或者有想多啲了解呢，就可以 search 下呢个 keyword， 一搵就搵到㗎啦。叫澳门123事变发生事变或事件啦，发生1966 澳门123事件啦。 係啦係啦係啦。 咁我只可以讲係英国政府同葡萄牙政府对殖民地嘅管治係有好大嘅分别， 同埋个能力个问题。英国政府咧喺嗰个年代咧烂船喺度三分钉。系啦，咁葡萄牙政府咧都出名唔系， 好似都冇乜殖民地。其实葡萄牙 有嘅，葡萄牙有非洲有大量殖民地嘅，即系例如你由西比奥咧，即系个踢波咧，佢系非洲球员嚟，但系即系佢葡萄牙籍都因为佢嗰、那个葡萄牙以前喺非洲或者喺。南美啊，即系好多年前， 特别南美啦，好多葡萄牙话， 系啦，你巴西都系葡萄牙殖民地嚟嘅，咁但系去到 二战后冇几耐，应该都已经， 其实二战前已经都系已经耷噶啦，葡萄牙一个好耷嘅国家嚟嘅，欧洲嚟讲，咁即系尤其是二战后更加耷添， 有 系啦，同英国就唔同嘅。 咁啊，多谢我哋嘅历史学家啦，分享咗咁多啦，咁啊，今节。节目时间差唔多，咁第三节咧仲会为大家带嚟更精彩嘅内容。第三节见，拜拜。